了丝长，大姑娘漂泊到长江，江南江北风光好，人迹青沙气高粱。秋季大来荷花香，大姑娘夜夜梦家乡，醒来不见情郎。